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石庭云欲扑去颜渊昭身上，但铁镣让他根本动弹不得。他眼睁睁看着，听着颜渊昭那边没了声息。他看着那群南疆人散开，看着颜渊昭跪在一块着了火的牌匾上死不瞑目。他听到有人说，这皇子死前眼睛也睁得太大了，看着怕人。又有人说，据说这种枉死之人煞气极重，会用眼睛记住杀害他的人的模样，死后要去阎王爷那里告状，得挖了眼睛才能解煞。当夜楚子林把颜渊昭的尸身与石庭云关在了同一顶帐篷中。一夜过后，石庭云接近疯癫。半年后，望城被迫地势北逃，留下殿后的十三皇子颜渊衡因城破被升起。楚子林用天牢求助二人后，特地带了颜渊衡来见石庭云。乍见故人，颜渊衡简直不敢相信石庭云还活着，自从被擒后便肃然着的一张脸总算是有了一丝波动。他走上前去，像是怕惊醒一个美梦般，轻轻拍抚了一下石庭云的肩膀。然而石庭云宛如被毒蛇咬了一口，扑倒在地叩首不止。 小奴卑贱，不敢玷污皇子万情之躯。小奴卑贱，不敢玷污皇子万情之躯。元衡，我已经无所谓了，你要活下去，不要像元昭，不要像元昭。 颜渊衡呆滞当场，与石庭云颤颤抬起的视线相接，心内绞痛，眼睫垂下，掩住了眼底的寒光。楚子林满意离去，将颜渊衡与石庭云暂求天牢，心情不错的转去往日他只能低头而行的皇宫内，为他家大公子挑选一处可信的宫殿。谁也想不到，当夜颜渊衡越狱了。他是无论如何也越不到外面去的，天牢防守森严，哪怕他踏出一步便会被万弩穿心。说到底，楚子林也不很在意颜渊衡的死活，不仅没有束缚他，还为他提供了被褥与茶具，明摆着期望他用被单上吊，或者是用茶盏割腕。如楚子林所想，颜渊衡捏碎了一只茶盏，选了一块最尖锐的，用小时候石庭云研究出的开锁伎俩，悄无声息地破开了自己所在的天牢牢笼，在守卫发现异常前，又打开了石庭云牢笼的锁，并慢条斯理地将锁链重新扣好，把自己与石庭云锁在了一处。石庭云发着高烧，昏昏沉沉间，眼见那个熟悉的芝兰玉树似的青年走到他身前，鬓发微乱，嘴角染血。他蠕动着唇，喃喃地重复那句在噩梦中说了无数遍的话。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他的后颈上，抚慰似的捏了两捏，似是在安慰他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旋即一点尖锐抵上了他的喉咙，干脆利落，一刀割喉。那望城春日里唯舞独秀的青年满身血污地躺在他的怀中， 没了声息。颜渊恒扶住他的肩膀，听着外面嘈杂的脚步声，将碎瓷片抵在自己的颈上，附耳低声道：“ 石庭云，颜渊恒思慕你日久，可你不知晓。” 说罢，颜渊恒在逐渐嘈杂起来的脚步声中，把石庭云的尸身单手抱在怀里，缓缓割破了自己的喉咙。望城的春光再不复。 楼影为池小池轻轻按着太阳穴。半个小时前，池小池接收世界线完毕，他睁开眼睛并不多言，说了一声：“ 我先睡一下。” 就侧身蒙头睡了过去。中断多时的连接还未恢复，楼影也只恢复了部分能力，无法接收世界线，因此他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他也并不急着知晓。从后面揽着池小池的精神体，手臂垫在他脑后，无声地为他做着按摩。他的手法很专业，只是这样的姿势对血液循环不利。他按揉一会儿，又攥一攥拳，缓解一下麻痹感。池小池睡了两个时辰，才在楼影怀里朦胧地动了动。楼影动作自然地放开他，怕他觉得不自在。池小池睁开双眼，花了五分钟时间醒神，旋即起身披衣道：“ 先生，你没睡？” 楼影躺在他身侧，不答反问：“ 世界线怎么样？”“ 有点难办。” 赤小赤闭着眼睛，从上往下系着松了的里衣扣子，嘴角似笑非笑地挑着：“ 但是是很有意思的挑战。” 活脱脱一只斗志昂扬的小狐狸啊。楼影失笑，他发现自己太喜欢池小池这种调调了。坐起身，趁着池小池闭眼，轻手轻脚地从下系起他的里衣扣子来。一双手在下，一双手在上，几枪在中间相碰时，楼影抽回手来。冰凉的指尖轻轻地碰了一下池小池的指尖，好似一个蜻蜓点水的亲吻。池小池朝下摸摸，发现下摆的扣子扣得好好的，也不做他想，翻身下床，扬声道：“ 阿玲。” 天色将明，第二日便要启程前往边疆，他早些起身也无可厚非。身为小厮，每夜都要值守在外，以防主子有什么需求。原主石庭云对小厮一向优容，除非事关将军府机要，夜间有私事起身，几乎从不去打扰两名小厮的休息。因此楚子林入内时还有几分睡眼惺忪。“ 公子， 今日动身我难以安眠，想早起些。” 楚子林取来外衣想伺候他穿衣。“ 不必服侍我。” 池小池接过他手中的衣物，草草套上。“ 去服侍公子侍。” 楚子林有些呐喊。往日这种近身伺候人的琐碎活计，公子总会交给阿叔的。他不动声色，含笑答道：“ 是。” 他走到床前说：“ 于先生，请了。” 床上那孱弱苍白的青年端庄道：“ 嗯。” 他掀开被子，张开双手：“ 多谢。” 楚子林为他换衣时，视线佯作不经意地扫过他的脸，南疆文的国贼二字在那人的眼角烙印下来，在不懂南疆文的人眼中，晴雯形状优美，很像是开出了一朵花。一个罪人因着过人的才学也能在府中受到这样的礼遇，手中只要有功绩，在任何地方都能站稳脚跟。思及此，楚子林随口道：“ 公子成日与先生在一起，真是亲厚，都不知在聊些什么。 这不过是句勾人的话。楚子林眼望着石庭云，唇角带笑，言语间有几分拿捏得当的吃醋之意。他心里清楚，石庭云是因为对自己有些别样的兴趣，才会如此栽培自己。这种好男风的趣味，不过是贵族人的风雅游戏。既然如此，他也不介意与这小公子周旋周旋，借此拉近关系。 Thank you.